海空，鱼儿藏在水中，早晨太阳里晒渔网，迎面吹过来打海风，水声浪花涌，渔船儿飘飘歌西东，青纱网惊拉声，烟雾里辛苦等渔舟。早晨太阳里晒